漫关思潮泛滥，勉强不眠支撑这习惯，夜夜在露台上枯坐，想起一天我怎度过，抬眸眼看星光在退减，夜伏夜在暗淡，这习惯每晚也循环，怎去想答案仍有限，这习惯怎么支撑，然后渐在醒已有一晚，也算过得不平凡，或太习惯，或满足感消减，在。